朋友各发表好高见，近来系最兴说预言，前途会点样谈论一片。听多几次问朋友你究竟点打算，问来问去最好照目前，人人盼安居唔愿改变。闻说你放弃一切远去天脚底，不理世事点变，佢实在无眼睇。朋友你究竟点打算，是唔是冇信心再留恋，谁人确可保明日点变。朋友各发表好高见，近来是最兴说预言，前途会点样谈论一片。听多几次问朋友你究竟点打算，问来问去最好照目前，人人盼安居不愿改变。闻说你满肚好计，决要自立名位，保证制度不变，到日后会有眼睇。轮到我冇乜点打算，事情系最好听自然，何妨看清楚时代点变。